加上姚文合唱的这一首歌《苏州河边》，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生理节目。早晨早晨，今朝早在这个空气中陪伴你的就有钱佩佩的。当然除了有我之外，还有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陪伴你的。但大家不用担心的，因为刚才听新闻都说了，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就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过就已经逐渐远离香港了，所以应该好快咧就唔见咗佢噶啦！雷暴警告暂时嘅有效时间咧，去到朝早嘅五点半钟嘅啫，即系话都系唔使担心。不过出边咧又真系都落住雨，咁一时咧就好大雨，一时咧又冇晒雨，好阵阵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好啦，咁更加要特别留意就系今日嘅日期啦。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6月12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初三咯噃，五月初三。 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海角天涯无影无踪，断无消息是昨夜魂容丢梦， 白光姐姐魂萦旧梦。 上市好啊嘛，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17，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嘅，亦都有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仍然系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晏咗啦，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1号戒备信号全部生效。继续，我哋有龚秋霞姐姐。 蔷薇，蔷薇，处处盼，青春，青春，处处绽，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盼。 蔷薇处处开，我哋有龚秋霞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应该唔会难到你啩。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敬你一杯。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玉楼凭相随，良辰去不回。 再敬你一杯。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别好，何日君再来？ 最后一杯，干了吧。 应叫离别后 船子，周船姐姐的呢一首嘅《何日君再来》，可能咧你听开嘅版本未必系佢嘅，可能特别为人熟悉咧，亦都可能系大家熟悉嘅邓丽君嘅版本。不过我喜爱呢个原装版本，周船姐姐《何日君再来》啊。情人桥，我哋有呢一个嘅潘迪华姐姐咁啊，再次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上昼嘅七点半钟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嘅日子啦，咁啊嚟紧咧星期一就放假，即系呢一个嘅端午节。有连续三日嘅假期啦，系嘛？咁啊，都想出去伸展下嘅。咁但系咧，又即系落雨啦。咁啊，加上疫情啦，咁啊，大家都系安坐家中。不过咧，始终都系啦，即系喺疫情当中咧，好多时候屈喺屋企咧，真系个情绪都唔会太好嘅。咁啊，尽量咧，可能拣一啲少人啲嘅时间出动啦，即系例如朝头早啦。即系我觉得朝头早出街真系好舒服。因为又冇乜车啦，又冇乜人啦，佢好清静啦，净系有啲雀仔叫，几好，真系唔错。最紧要系咩？星期六可以听住清晨爽嚟，一路陪住你行，几好咧，系嘛？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先听呢个五点半钟新闻简报，翻嚟再见。 凌晨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学生组织研学施政表示，召集人黄日战同发言人黄元林涉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被捕。警方表示，有人在社交平台宣传同呼吁今日到旺角同铜锣湾作出未经批准集结，亦都宣传鼓吹使用武力作抗争。又提到案件并非逐个贴文定断，而是涉及连串事件。食物及衛生局指，經檢視使用情況和市民的需求之後，決定延長其中18間社區檢測中心的運作日期。由於當中12間檢測中心將會更換服務承辦商，將會先暫停開放。 其余六间嘅检测中心包括湾仔礼顿山社区会堂、东区鲗鱼涌社区会堂、南区利东社区会堂、九龙城土瓜湾体育馆、油塘社区会堂同坑口社区会堂，则将会如常每日运作。另外，马鞍山体育馆同青衣体育馆的社区检测中心将会在下星期二之后停止运作。天水围天晴社区会堂的社区检测中心将会在今个月30日之后停止运作。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中对检查员的指引，定明如果上映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应该建议影片不宜上映。任何影片都不应该有可能煽动或干犯香港国安法罪行的内容。资深电影人田启文认为，新指引未有清晰交代审查标准，期望政府厘清。现有电检条例下设有电影检查顾问小组，会为影片分级向电影检查员提供意见。顾问小组成员许汉荣担心，日后检查电影的难度会增加，对影片是否带有涉及政治意味的判断就相当困难。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新指引只是惩治个别借电影创作自由为名，实质上危害国家安全和企图分裂国家的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揭幕，各领导人先在会议举行地点附近的一个沙滩按照传统拍大合照，因应防疫需要，各人保持距离，与会各方之后召开首场会谈。今次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好高兴可以亲身同各人见面，形容全球正是经历最悲惨的疫情大流行，今次峰会可以让各方从疫情大流行中吸取教训，确保不会重复错误，又认为各国经济需要复苏。而在峰会期间，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和英国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去到访康沃尔郡的一间学校，了解学生上课的情况。有记者问凯特有关哈里王子的妻子梅根上星期诞下女儿莉莉贝的事，凯特回应说希望很快见到对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79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1，日元109.6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6，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76.64美元，卖出价系1878.6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50公里，即是在北纬18.4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几个钟头，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香港，并且会在今朝登陆海南岛，但是与其相关的狂风和大骤雨会继续影响本港，海面有涌浪，离岸海域和高地初时仍然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和大骤雨，亦都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

情的沙漠，不过今日拣嚟嘅咧唔系欧阳菲菲嘅版本，系啊小凤姐徐小凤嘅版本啊，真系有啲唔同啊！呢个版本，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听呢一个嘅热情的沙漠咧，欧阳菲菲呢一个版本咧。好驚嘅，唔知點解咧。逢細個一聽到咧，就覺得打冷震啊，即係覺得咧有啲唔周身唔自在咁嘅感覺嘅。啊，但係小鳳姐唱嘅版本咧，又好似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又冇咗嗰種咁嘅感覺啊。不過我覺得分別咧就係小鳳姐咧就冇咁有一種壓迫感啊。我覺得咧，歐陽菲菲唱呢一首歌咧，好有嗰種咧壓迫感，一路咧前進、前進、前進咁嘅感覺啊！下次揾翻歐陽菲菲個版本咧，播俾大家聽先。時間嚟到早上嘅5:41，聽緊嘅咧由香港電台第五台啊，星期六獨有嘅版本《清晨上嚟》。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今朝早咧有前輩陪你啊！当然咧，仲有很多好耐冇听嘅旧歌啦。呢位朋友都好耐冇见啦，嗬！见到佢嘅都可能系教你点样凑仔，教你点样教育下一代。不过佢唱歌其实好好听嘅。陈美玲、雨中、康乃馨。 消失不知心所中你匆匆，碎了的心早已动，还苦苦哀求着，还假装多情重，轻轻的放下抛低我在半空。情匆匆，风吹不息的火种，人匆匆，背上哀伤心过重，谁可知心沉重如高山一样重，迷痴痴的我欲动难动。原谅我，原谅我，风中依稀听到你说的话，生生世世未忘掉我，只因今天有苦衷，心中苦痛与泪抱拥。原谅我，原谅我，清风可否醉酒破碎的梦，深深里爱着仍是你，加快步伐沉重，爱看恶泪随清风破，吹不熄的火种，人匆匆，背上哀伤心过重，谁可知心沉重如高山一样重，迷痴痴的我欲动难动。 拎起陈慧娴嘅碟咧，唉，拣嚟拣去，拣嚟拣去咧，原本系拣咗另外一首，突然之间都系好想播翻呢一首，播放率奇高嘅《雨泪抱拥》啊，特别今日落雨咧，好似好啱听咁样。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啱啱天气机跳咗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及大骤雨啊，亦都有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面系有涌浪啦，展望明日咧仍然系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咁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嗱，讲开咧，即系播歌咧，好多时候咧就即系揾嚟一啲可能好耐好耐冇播歌啦，但系有啲歌咧又确实。真是百听不厌的，对不住，这一首真的都是播放率很高的一首歌。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61， 日元 109.68，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16， 人民幣 6.401， 英鎊對美元 1.411， 歐元對美元 1.211， 澳元對美元 0.7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是 1876.64 美元，賣出價是 1878.64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圍 FM 92.3， 跑馬地 FM 95.2， 將軍澳 FM 99.4， 屯門元朗 FM 106.8， 黃金世代 智慧傳承。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8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哥哥姐姐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12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5月初3啦，一号戒备信号啦，雷暴警告啦就全部生效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上昼嘅7点半，一号戒备信号咧今朝早都系会有一段时间维持嘅，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注意啦。咁特别要注意咧，就一阵间咧，仲会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痰嘅。记得咧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咳啦，其实咳同痰咧都好似好相近噶嘛，系嘛？通常咧你一咳咧去睇医生咧，医生就会问你有冇痰啊。咁第二个即一定系问噶啦呢样嘢。咁有冇痰？对于你嘅患有咳嗽或者对于你自己本身有即身体有几大嘅影响，有啲咩问题出现呢？一阵间咧，梁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不过咧，当然啦，我哋呢个时候会继续有好歌送俾你啦。听新闻之前咧，就带嚟有许冠杰嘅《天才白痴梦》啊。这个时候我们有公子多情。 梦散了 两忘情。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身边呢就有这个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梁医生啊，咁啊过去两个星期呢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咳的一啲嘅问题啦。咁啊除咗咳之外呢，我哋觉得咳同痰蓝呢好似朋友仔咁样嘅。即係大部分嘅时候咳呢你都会有痰。我成日都讲话其实干咳好伤㗎嘛。咁有痰系咪就係好啲呢呢种咳。 肝咳呢其实就不是伤与不伤的问题的，肝咳就是我们一些所谓敏感性的一些咳来的， 嗯， 即是说他的气管里面察觉，哦，有些敏感， 是， 那举个例讲呢，其实就是说你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些的微粒，这些微粒有刺激的，或者有一些的味道，啊，些味道你闻了之后呢 不舒服的， 不舒服呢就是它刺激性的一些敏感性的咳。 是。 那我們之前都讲过，就是哮喘的朋友呢都是敏感性的咳，就是说我們在那个气管里面呢有一些敏感反应，就是说我們就会有那个咳，就是干咳，这些就会干咳。哮喘病人呢，嗯，其实就会夜咳，就说咳醒。 是。 其实呢其实这个气管收窄。 嗯， 气管收窄的时候呢它就不舒适了，就会咳了。 咳到嘻嘻声这样。 是的，那这些就是无痰的。 嗯， 那些无痰的咳呢，那又真的要去即是看医生啊，找出个原因啊，因为之前都讲过，嗯， 是 你可以哮喘啦，啊，你一个很害怕的，你粒嘢在这里即是气管度不想不落。 嗯， 不想不落有什么粒嘢咩，就我之前讲肿瘤，其实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你吞了吞咗粒嘢落去， 黐住咗 嗰啲嘅果子嗰啲啊， 啊核 核啊，或者嗰啲即系果仁嗰啲啊， 系哦，唔想唔落咁样定住， 细蚊仔会出现喎， 系 老人家又出现喎， 系 佢喺嗰个位又唔想唔落，咁咪刺激佢咪咳啦， 哦， 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我哋就冇痰嘅咳， 嗯， 咁咪冇痰嘅咳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就好紧要嘅， 嗯， 即系话我哋会令到好烦扰嘅， 嗯。 啊，调翻转啦，有痰啊！头先你讲啲，你问个痰啊，啲痰点嘅？你啲咩情况咧？好多痰，好多痰咧，就系通常咧有啲原因啦。 嗯， 佢嘅病因系咩啦？系你好多鼻水。 嗯， 咁你就有感冒啊，咁个鼻水分泌好多咧， 咁嘅痰我会多嘅、 嗯， 因为咧佢比较多，有一半咧就喺个前面走出嚟鼻涕、 嗯嗯， 另一半咧就唔喺前面走出嚟咯，佢、 嗯、 去咗喉咙、 嗯， 去咗喉咙之后咧，好多时咧佢就会有部分系吞咗啦，系咪？咁啲咧就瞓觉嘅时候咧，呢啲咁废物物咧跟翻嗰个呼吸系统里边咧就躝落去我哋嘅气管啊、 嗯， 支气管啊聚积喺度，佢咪要抗议啦， 嗯。 抗议咪咳翻出嚟啦，咁就咳翻出嚟啲痰咧，系同鼻涕差唔多。 系 鼻涕又点嘅色嘅咧？通常我哋感冒嘅鼻涕开始系水色啦，系咪？ 系系系。 跟住系咩？ 黄黄地咯。 黄黄地色啦，咁、嗯、你啲咳出嚟即系同鼻涕差唔多。 嗯， 通常黄黄地色。 系， 但咁啲又唔使惊嘅。 嗯， 咁呢啲咧通常都系话，哦，我发觉我自己有上呼吸道问题，咁你呢个情况都会类似，咁就是。通常的问题就是怎样呢，其实你说我们流行性感冒啊或者感冒呢、嗯、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可能个病只是维持五日、 嗯、 发烧两日食消退烧药食药呢他好返了、 嗯、 但跟住呢还会咳多三个星期啊、 嗯、 试过没有配配 我试过咳过十个月添啊即是照到所有什么都做晒但都是不停地咳。 有没有痰、 就是、有的。 是因为呢这些呢就是说我们过滤性病毒后令到那个即是黏膜就说我们的气管黏膜是一个即是敏感反应、 嗯、 而是令到呢它的黏膜里面有一些的即是未好、 嗯、 即是说它要继续分泌很多的分泌物出来、 嗯、 那就会咳即是我们俗语讲就是感冒后的一些的手尾、 嗯、 通常维持几个星期通常我们一般讲都是会维持即系两个星期至四个星期都好正常嘅呢样嘢，即系话要有个关系啊。咁所以咧就是，如果咳超过一个月，我都要照 X 光。 啊、 所以咧，即系你有个症状系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之后咧，仲有咳咧，咳多一几个星期咧，都系啲手尾嚟嘅啫。吓、 嗯， 咁呢啲手尾咧，可能我哋个即系加埋本身有啲敏感嘅情况咧，咁、 嗯、 都唔系一个好严峻嘅情况。但系如果话一路都咳咗三个月。咁我哋就要谂下有冇咩原因啦、啊。咁多人我哋最担心就系咳咗三个月，系咪就系话我哋另一个好紧要有冇肺结核啦、啊？ 嗯， 有冇肺癌啦、啊？咁、 嗯、 所以呢啲情况底下咧，我哋要做啲检查，照 X 光啦，简单照 X 光，另外验啲痰，验下啲嗰啲啲痰，佢有冇菌啦、啊 嗯？ 有冇结核菌啦、啊？验咗出嚟要睇个情况系点啦。 嗯，咁头先所讲咧，嗱，有啲食烟嘅朋友仔咧，朝头早起身就硬系都有一督痰嘅，咁系咪正常嘅咧？吸咗就冇嘢咧，系唔需要理佢咧？ 哦，咁呢个咧就系、是、你同医生讲咧，咁啊，梗系戒烟啦。 系呢、這个当然啦。 系你唔戒烟， 就一定会系咁噶啦。 一定会系咁噶啦。啊，咁当然咧就系、是、话。你是最近咳多了还是这几年都是开始咳了就是说我们有三年的时间我这个朋友仔可能是65岁你说啊我成日咳有痰原来陆续地是过往三年开始呢成日都有咳有痰越来越紧要那呢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情况 了、嗯、 譬如说我们刚才说、啊、你真的去到见医生就是说啊有咳好像有痰我好耐成日都每日都有咳有痰，咁通常我哋都会听啊照 X 光睇个肺有冇问题啦，咁即系冇肿瘤冇成咧，咁呢个就系所谓慢性支气管炎。 嗯， 咩叫慢性支气管炎咧？我哋个定义里边咧就是、一啲有一个所谓即系高危嘅人士啦。 嗯， 譬如抽烟人士啊， 咁 唔系净系抽烟嘅，有啲人系可能从事。高污染行业 即是地盘啊 地盘啊你的高层啊那些即是你尘粒多以前呢我们做沙厂啊 嗯 那些吸入很多的即是一些的污染物机会大那些呢、 嗯、 那他们呢都会刺激那个那么另外我们的肺积尘呢听过没、嗯、 听过、啊、肺尘埃沉着病嘛 是啦那些肺积尘那些又是令到个气管有问题的、 嗯、 那这些人士呢佢就會持續地會咳嗽，都係個慢阻肺病， 嗯、 慢性阻塞性嘅肺病咧。咁呢個咧，其實佢哋就會慢性支氣管炎咧，就會每一天都有痰，每一天都有痰咧。咁佢最後結果就係話，我哋可能影響個肺功能啦。 嗯。 唞唔到氣咁樣啦。 係啊，係啊。 嗱，咁講緊即係如果啲痰頭記得你之前嗰集都講過啦，啲痰係如果綠綠地色嘅，即係有感染啦。咁但係一般如果我每日都咳，每日都有個痰咳咗出嚟冇嘢，咁而持續咗已經好多年啦，其實係咪唔係幾犀利佢咧？ 咁都要理嘅，其實咧，因為有兩類啦，一類咧就是、純粹鼻敏感， 係 即係話鼻敏感嘅人士一定有噶啦。朝、 嗯、 早因為我哋啲鼻涕流咗去喉嚨定嗰度，朝、 嗯、 早係清痰，清痰咧跟住講嘢可以開麥， 係 咁另一啲咧就係、是、慢性支氣管炎，佢唔係淨係朝早噶啦，即係話佢會多痰，佢、 嗯、 任何時間都會多痰。咁、 嗯、 啲人士嚟講咧，我哋要知道。咁你首先移除咗嗰啲所謂惡劣嘅因素啦、 嗯， 第一就戒煙啦、 嗯， 做運動啦、 嗯， 即容易去減少污染。跟第二咧，佢就會有咳啦，有痰咧，都會有嘅，因為已經變成一個永久性傷害咧、 嗯， 有啲痰，嗰啲痰要佢要留意痰啦、 嗯。 通常咧就係、是、慢性支氣管炎嘅朋友咧，痰咧都係比較即係佢係多痰，嗰啲痰咧係都唔係好濃嘅、 嗯， 平時都係。即係佢有個即係氣管嘅問題嘅啫，咁、 嗯、 但係要留意啦，佢痰如果變成黃綠色，咁、 嗯、 就係個氣管感染，因為佢比較容易氣管感染啊。咁氣管感染嘅時候咧，喺佢哋嚟講咧，就係、是、要食一啲嘅抗生素嘅藥物。佢、 嗯、 嘅抗生素藥物，因為佢有感染嘅時候咧，我哋俾抗生素藥物嘅時候咧，就去殺咗啲菌，等嗰個支氣管嗰個病變咧，會控制得好啲咧。个病情咧就会控制好啲，即系减少气喘嘅情况、 嗯。即系早知咧，如果你觉得自己就算持续咗几多年，你都系有呢一个痰嘅问题咧，都系最紧要系正视揾出嘅原因啦。 系啊，咁啊，做多啲运动咧都帮到嘅。 嗯，明白明白。咁 戒烟。 戒煙做運動係啦，有一個健康嘅作息時間啊，飲食正常，咁呢啲都係基本嘅呢一個嘅身體健康嘅要素嚟㗎啦，係咪？ 係啊，同埋朝早天氣好嘅時候咧，去做下晨運啦，咁呢啲咧就清痰，即係清痰嘅時分。 好，咁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 成给你，常为你鼓舞。 Danny Chan 陈百强嘅喝彩，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啊！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啊！咁啊，望个钟咧，又好快咧，就会到呢个上昼嘅6:30钟啦。即系话咧，佩佩咧就要收工啦。咁、我哋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啊！咁啊，祝大家咧都有愉快嘅一个星期六啦，同埋咧星期一咧就系呢个端午佳节啊，食粽咧系可以嘅，不过咧都系浅尝好啲啊，因为咧啲糯米啊，同埋咧里边啲蛋黄啊、肥猪肉啊。虽然真的很美，但是呢都没吃那么多。临走之前带来这首歌呢，都应该很多朋友仔很喜欢的。是不是都是你其中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呢？送给你听，有芬妮姐姐的《每当变幻时》，拜拜。 怀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信号会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表示，位于香港大约800公里内的热带低气压逐渐远离香港，并且会在今朝登陆海南岛，但是同它相关的狂风和大骤雨会继续影响本港。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英国康沃尔郡揭幕，各领导人按传统在会前影大合照。今次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东道主英国首相的汉逊开场发言的时候，形容全球正是经历最悲惨的疫情大流行，各方要吸取教训，确保不会重复犯错。